你好，我是戴明。随着业务开发迭代速度越来越快，完全依赖人工保证工程质量也变得越来越不牢靠。所以静态分析这种可以帮助我们在编写代码的阶段就能及时发现代码错误，从而在根上保证工程质量的技术，就成为了 iOS 开发者最常用到的一种代码调试技术。 Xcode 自带的静态分析工具 Analyze，通过静态语法分析能够找出在代码层面就能发现的内存泄漏问题，还可以通过上下文分析出是否存在变量无用等问题。但是 Analyze 的功能还是有限，还是无法帮助我们在编写代码的阶段发现更多问题，所以这才诞生出了功能更全、定制化高、效率高的第三方静态检查工具，比如 OCLint、 Infor、 Clon 静态分析器等等。一款优秀的静态分析器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发现人工测试中的盲点，提高检查问题的效率，寻找潜在的可用性问题，比如空指针访问、资源和内存泄露等等。同时，静态分析器还可以检查代码规范和代码可维护性的问题，根据一些指标就能够找出哪些代码需要优化和重构。这里有三个常用的复杂度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度量是否需要优化和重构代码。圈复杂度高，圈复杂度指的是便利一个模块时的复杂度，这个复杂度是由分支语句比如 if、 keys、 while、 for 还有运算符比如与、或以及决策点共同确定的。一般来说，圈复杂度在4以内是低复杂度，5到7是中复杂度，8到10是高复杂度，11以上时呢，复杂度就非常高了，这时需要考虑重构，不然就会因为测试用力的数量过高而难以维护。而这个圈复杂度的值是很难通过人工分析出来的，而静态分析器就可以根据圈复杂度规则来监控圈复杂度，及时发现代码是否过于复杂，发现问题后及早解决，以免造成代码过于复杂难以维护。 NPass 复杂度高， NPass 度量是指一个方法所有可能执行的路径数量，一般高于200就需要考虑降低复杂度了。 NCSS 度量高， NCSS 度量是指不包含注释的源码行数，方法和类过大会导致代码维护时阅读困难，大的 NCSS 值表示方法或类做的事情太多，应该拆分或重构，一般方法行数不过百，类的行数不过千。但是使用静态分析技术来保证工程质量也并不尽如人意，还有如下两大缺陷。第一个呢，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相比于编译过程，使用静态分析技术发现深层次程序错误时，会对当前分析的方法、参数、变量去和整个工程关联代码一起做分析，所以随着工程代码量的增加，每一步分析所依赖的影响面都会增大，所需耗时就更长了。虽然我们在设计静态分析器时就已经对其速度做了很多优化，但是还是达不到程序编译的速度，因为静态分析本身就包含了编译最耗时的 IO 和语法分析阶段，而且静态分析的内容多于编译，所以再怎么优化，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也会比编译过程来得要慢。第二，静态分析器只能检查出那些专门设计好的可查找的错误，对于特定类型的错误分析还需要开发者靠自己的能力写一些插件并添加进去。好了，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静态分析器的优缺点，那么面对繁多的 iOS 静态代码检查工具，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呢？接下来我选择了三款主流的静态分析工具 OCLint、 Clon 静态分析器、 Infor， 和你说说如何选择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款静态分析工具 OCLint。 OCLint 是基于 Clon Tooling 开发的静态分析工具，主要用来发现编译器检查不到的那些潜在的关键技术问题。2017年9月份新发布的 OCLint 0.13 版本中包含了71条规则，这些规则已经基本覆盖了具有通用性的规则，主要包括语法上的基础规则、括库相关规则、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各种空语句检查、是否按新语法改写的检查、命名上长变量名、短变量名检查、无用的语句变量和参数的检查。那除此之外还包括了和代码量大小是否合理相关的一些规则，比如过大的类、类里方法是否过多、参数是否过多、 block 嵌套是否太深、方法里代码是否过多、圈复杂度的检查等等。你可以在官方规则索引当中查看完整的规则说明。 这些规则可以在运行时被动态的加载到系统中，规则配置灵活，可扩展性好，方便自定义。说到 OCLint 的安装方式，我建议你使用 Homebrew 的方式。 Homebrew 是 macOS 下专门用来进行软件包管理的一个工具，使用起来很方便，让你无需关心一些依赖和路径配置。使用 Homebrew 的方式安装时，我们需要首先设置 Brew 的第三方仓库，然后安装 OCLint。 安装方法是在终端输入如下代码。安装完成后，先编写一个 Hello World 的代码来测试一下，创建一个 hello.m 文件来编写代码，使用 OCLint 来检查下前面编写的 hello.m 文件，在终端输入如下命令 OCLint hello.m，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将检查结果生成为一个 HTML 格式的报告。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款静态分析器 Clang 静态分析器。 Clang 静态分析器是一个用 C++ 开发的，用来分析 C、 C++ 和 Objective-C 的开源工具，是 Clang 项目的一部分，构建在 Clang 和 LLVM 之上。 Clang 静态分析器的分析引擎用的就是 Clang 的库。 Clang 静态分析器专门为速度做过优化，可以在保证查出错误的前提下使用更聪明的算法，减少检查的工作量。你可以点击文内的链接来下载 Clang 静态分析器，然后解压就可以了，不需要放到特定目录下，而卸载它的话，删除这个解压后的目录即可。在 Clang 静态分析器中常用的就是 Scan Build 和 Scan View 这两个工具。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 Scan Build 和 Scan View 所在的目录路径，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 Scan Build 是用来运行分析器的命令行工具， Scan View 包含了 Scan Build 工具，会在 scan build 执行完后将结果可视化。 scan build 的原理是将编译器构建改成另一个假的编译器，这个假的编译器会执行 clang 来编译，然后执行静态分析器分析你的代码。 scan build 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你只需要到项目目录下使用文稿中列出的一条命令即可。关于 scan build 的更多参数和使用说明，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给出的这个链接来查看。Clang 静态分析器是由分析引擎 Analyzer Call 和 Checkers 组成的，所有的 Checker 都是基于底层分析引擎之上的。通过分析引擎提供的功能，我们可以编写新的 Checker。 Checker 架构能够方便用户扩展代码检查的规则，或者通过自定义来扩展 bug 类型。如果你想编写自己的 Checker， 可以在 Clang 项目的 Lib Static Analyzer Checkers 目录下找到实例参考。比如 Objective-C Unused Vars Checker.cpp 就是用来检查是否有定义了但是从未使用过的变量。当然，如果为了编写自定义的 Checker 一开始就埋头进去看那些示例代码是很难看懂的，你甚至都不能知道编写 Checker 时有哪些方法可以为我所用。所以你需要先了解 Clang 静态分析器提供了哪些功能接口，然后再参考官方的大量实例去了解怎么使用这些功能接口，在这之后再动手开发才会事半功倍。接下来我就跟你聊聊开发 Checker 时需要了解的 Clang 静态分析器提供的一些功能接口。 Checker 的官方示例代码里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也就是内存泄露检查示例 Mylog Checker， 你可以点击文稿内的这个链接查看代码。在这段代码开头，我们可以看到引入了 Clang AST 和 Clang Static Analyzer Call Parse Sensitive 目录下的头文件。这两个目录下定义的接口功能非常强大，大部分 Checker 都是基于此开发的。 Clang AST 目录中有语法树便利 Recursive AST Visitor， 还有语法树层级便利 Statement Visitor。 便利过程中会有很多回调函数可以让 Checker 进行检查，比如方法调用前的回调 Check Pre-Call， 方法调用后的回调 Check Post-Call， CFG 分支调用时的回调 Check Branch Condition，CFG 路径分析结束时的回调 Check and Analysis 等等。有了这些回调，我们就可以从语法树层级和路径上去做静态检查的工作了。 Clang Static Analyzer Call Parse Sensitive 目录里可以让 Checker 检查变量和值上的更多变化。从目录 Parse Sensitive 我们也能看出这些功能叫做路径敏感分析，是从条件分支上去跟踪，而这种跟踪是跟踪每一种分支去做分析。但是要去追踪所有路径的话，就可能会碰到很多复杂情况，特别是执行循环后问题会更复杂， 需要通过路径合并来简化复杂的情况，但是简化后可能就不会分析出所有的路径。所以考虑到合理性问题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做些取舍，让其更加合理，达到尽量输出更多信息的目的，来方便我们开发 checker 检查出更多的 bug。 路径敏感分析也包含了模拟内存管理、 symbol manager 符号管理里维护者变量的生命周期分析。想了解具体实现的话，你可以点击文稿内的这个链接参看源码实现。这个内存泄露检查示例 Malloc Checker 里运用了 Clang 静态分析器提供的语法树层级节点检查、变量值路径追踪以及内存管理分析功能接口，对我们编写自定义的 Checker 是一个很全面典型的事例。追其根本，编写自己的 Checker 其核心还是要更多的掌握 Clang 静态分析器的内在原理。那很早之前苹果公司就在 LLVM Developers Meeting 上和我们分享过怎样通过 Clang 静态分析器去找 bug， 你可以点击文稿内的这个链接查看相应的 PPT， 这对我们了解 Clang 静态分析器的原理有很大的帮助。不过 Checker 架构也有不完美的地方，比如每执行完一条语句，分析引擎需要回去便利所有 Checker 中的回调函数，这样的话随着 Checker 数量的增加，整体检查的速度也会变得越来越慢。如果你想列出当前 Clang 版本下的所有 Checker， 可以使用如下命令： Clang 命令带上 analyze xClang analyzer checker help 参数。接下来我和你举个例子来说明如何使用 Checker， 我们先写一段代码，也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代码。接下来我们使用文稿内给出的这条命令，调用 dump cfg 这个 Checker 对上面代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代码的控制流程图被打印了出来，控制流程图会把程序拆得更细，可以把执行过程表现得更直观，有助于我们做静态分析。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三款静态分析器 Infor。 Infor 是 Facebook 开源的使用 OCaml 语言编写的静态分析工具，可以对 C、Java 和 Objective-C 代码进行静态分析，可以检查出空指针访问、资源泄露以及内存泄露。Infor 的安装有从源码安装和直接安装 Binary Release 两种方式。如果想在 macOS 上编译源码进行安装的话，你需要预先安装一些工具，这些工具在后面编译时会用到，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安装的命令行指令，或者你可以使用文稿内给出的另一段安装命令通过编译源码来安装。使用源码安装所需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会编译一个特定的 Clang 版本，而 Clang 是个庞大的工程，特别是第一次编译的耗时会比较长，我在第一次编译时就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所以直接安装 binary releases 会更快一些，在终端输入 brew install infor， infor 就安装好了。那接下来我通过一个事例和你分享一下如何使用 infor。 那我们可以先写一段 Objective-C 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代码，在终端输入 infor 命令执行 hello.m 文件带上 clang 和 c 参数。通过输出结果可以看出，我们前面的 hello.m 代码里一共有五个问题，其中包括一个错误、四个警告。第一个错误的信息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这个错误的意思是 hello 为空，需要去掉第十行12列的引用，我把这行代码做下修改，去掉引用 return hello.s， 再到终端运行一遍 infor 命令，然后就发现只剩下了一个警告，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条警告信息。这个警告的意思是说，属性 S 是指针类型，需要使用 strong 或 weak 属性，这时我将 S 的属性修改为 strong。 运行 infor 后发现没有问题了。接下来为了帮助你理解 infor 的工作原理，我来梳理一下 infor 的工作流程。第一阶段是转化阶段，将源代码转成 infor 内部的中间语言，类 C 语言使用 Clang 进行编译， Java 语言使用 Java C 进行编译，编译的同时转成中间语言，输出到infor out 目录。第二个阶段是分析阶段，分析 infor out 目录下的文件，分析每个方法如果出现错误的话会继续分析下一个方法，不会被中断，但是会记录下出错的位置，最后将所有出错的地方进行汇总输出。默认情况下每次运行 infor 命令都会删除之前的 infor out 文件夹，你可以通过 incremental 参数使用增量模式，增量模式下运行 infor 命令不会删除 infor out 文件夹，但是会利用这个文件夹进行 diff 减少分析量。一般进行全新一轮分析时直接使用默认的非增量模式，而对于只想分析修改部分情况时就使用增量模式，一 infer 检查的结果在 infer out 目录下是 JSON 格式的，名字叫做 report.json。生成 JSON 格式的结果通用性会更强，集成到其他系统时会更方便。我画了一张 infer 的工作流程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和你分析了 Clang 静态分析器、infer 和 OCLint 这三个 iOS 静态分析工具。对于 iOS 的静态分析，这三个工具都是基于 Clang 库开发的。其中 Clang 静态分析器和 Xcode 的集成度高，也支持命令行，不过它们检查的规则少，基本都是只能检查出较大的问题，比如类型转换问题，而对内存泄露问题检查的侧重点则在于可用性。OCLint 检查规则多，定制性强，能够发现很多潜在的问题，但缺点也是检查规则太多，反而容易找不到重点，可定制度过高，导致易用性变差。 infer 的效率高，支持增量分析，可小范围分析，可定制性不算最强，属于中等。综合来看， infer 在准确性、性能效率、规则、扩展性、易用性整体度上的把握是做得最好的，我认为这些是决定静态分析器好不好最重要的几点，所以我比较推荐的是使用 infer 来进行代码静态分析。我们今天提到的三款静态分析工具都是基于 Clang 库来开发的，那么请你来说一下 Clang 给这三款工具提供了什么能力呢？这就是我今天留给你的课后作业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